咁啊，如果呢个日月或者金木水火嗰个五星，即系合其他嘅星，能够啊运行得宜，咁呢个世界咪安宁，万民安乐。如果运行不准确，世界是有灾难。在呢个时候能够读诵咒语，此人王符个波若波罗蜜经，归依三宝，龙天拥护啊，就会降福消灾，可以挽回呢个劫运。个大火烧过，万圣烧尽，化火就龙火、天火、山神火、人火、树木火、贼火。于是变怪，亦读说此经为三难也。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系明大火烧国难。大火所烧，就好多地方啊，例如火山爆发啦，咁啊，嗰啲烧到呢个山咧，嗰啲石头都融咗噶，都变成系融咗嗰啲水咁噶。咁啊，凡系嗰啲烧咗嘅石头流到边处咧，边处啊？都唔知几多百年之后都唔能够生嘢啦，唔能够种植嘅，或者都烧死好多人嘅，咁啊叫做大火烧过，万姓都烧尽啦，所有啦呢、这个国家百姓万姓嘅人咧，都俾呢个大火烧尽咗啦。咁啊话火咧就属于呢个鬼火啊。咁啊，鬼就嗔恨心最痛噶喎，所以嗔恨心咧就如同呢个火啊，能够烧尽我哋啲功德发财。咁啊，如果我哋呢个人遇到有呢个鬼火之时啊，咁啊，我哋就会生呢个业病，或者有呢个嗔恨嘅烦恼病啦，咁啊，应该要读诵此经。咁乜嘢叫做龙火呢？龙又系嗔恨噶，咁啊龙如果一喷火啊，嗔恨心一起啦，咁啊呢个人啊，遇到呢啲龙火咧，就全身都会瘫痪啊，或者全身都会肿胀。天火就属于呢个霹雳火，即系呢个雷火啊，好似呢个行雷闪电一阵时。就能够咧烧着嗰啲嘢啦。如果呢个地方干燥啊，行雷闪电嗰阵时咧，嗰啲电一闪就好似火咁样，就可以会烧着嗰啲嘢，会变成咧大火烧，所以名为呢个就天火。咁乜嘢叫做山神火咧？咁啊，山神火啊就有两样，一样咧嗰啲仙人啊，好似山神一样。佢呢个嗔恨心一起咧，系如同火烧噃。第二，或者嗰啲仙人啊，佢中嗰啲邪咒，使嗰啲鬼神咧去放火烧嗰啲百姓家，都名为佢嘅山神火。咁啊，人火咧就依人立命。如果呢个人坏心肠啊，去放火做坏事，咁人放火啊。树木火咧就系嗰啲树木。俾嗰啲大火一烧，例如火烧山啊，一烧烧几昼夜，成个山啲草就烧光嘅。贼火咧就嗰啲贼人咧放火，想打劫，想谋财，想害命。他如是变怪，亦读说此经为三难也。咁啊，如果有以上种种嘅火啊！所谓贼火啦、山神火啦、人火啦、鬼火啦、龙火啦、树木火啊，有种种嘅变怪火起之事，你能够读诵受持此波耶波罗蜜经，以呢个波耶嘅妙力啊，可以免除种种嘅火难。个大水漂沫发生，就时节反应，冬雨夏雪。冬时雷电霹雳，六月如冰霜薄，如赤水、黑水、清水，如土石、山石，如沙砾石，江河逆流， 防弹流射，于是兵士亦独自此经为四难也。那么这一段经文一名水难，其中有很多个雨字，落雨这个雨，除了第一个呢冬雨下雪，这个雨字读回呢是落雨这个雨字的音，其他的雨字呢就读这个去声，这个音呢好像是遇到相遇这个遇的音，读这个遇字。它大水漂沫八经，大水来了会漂沫那些老八经。它字字反译怎样反译法呢，它冬雨就下雪，本来夏天就落雨，一方面落了雨没那么热，二方面呢夏天呢那些人呢种的谷米种种的树木啊花果都是在这个夏天落雪呢落雨啊而得到滋润，那么冬天就冻啊，所以冬天应该落雪才啱啊。现在的时节反应啊，冬天不落雪它反为落雨，夏天不落雨反为落雪，咁变成咧冬天热就夏天冻到雪，当然系唔正常啦。咁啊唔正常就当然嗰啲人咧会病，或者觉得五谷咧就不周，或者觉得六畜就瘟疫，咁啊对我哋呢个人嘅生活咧非常嘅打击啦，系属于灾难啦。他说当时是雷电霹雳，雷电霹雳呢即是行雷闪电，有的霹火应该是夏天才有的，今天改为冬天有的。六月如冰相搏，六月那时应该是雨，应该是落雨，但是那时候呢它落冰落霜就落搏，一粒粒嗰啲薄咧，好似嗰啲嗰啲白砂糖咁嘅，好似啲太古糖，一粒粒咁样。你话从呢个天跌落嚟啊，当然会揼死人噶，咁啊亦都系一种灾象啦。咁话鱼赤水、黑水、清水，就佢常常落嗰啲雨啊，系红色嘅，或者落嗰啲雨系黑色嘅，或者。是清晰的，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个灾难之起了。它以土山、石山，那么有些在这个天空上落那些呢山石，那么当然就会砸死人啦。如沙粒石，那么落那些石石一齐齐粒，好像啲沙咁嘅。它江河的逆流啊，那么凡是江水、河水。都是向低流的，它没有由它向高处流，等顺住咁呢边个地方低呀，它就跟住咁去㗎啦，咁流得时间长就变成一条路啦。咁但係现在呢不然，现在呢嗰啲江水河水呀它逆流呀会倒转嚟流呀，呢啲当然係唔正常。亦是属于这个灾难之一，那浮山就流石啊，那么那些山呢松浮跌落个大海处，在个海的处呢浮起来，他说浮山流那些石，他说如是变时，假如有上种种的变怪之时啊，亦读说此经都为四难也啦。咁啊，像呢个波嘢嘅妙力，使到以上种种呢个水难得消灭。个大风就吹散百万经，国土山河树木，一时嘅变末，非时大风、黑风、赤风、清风、天风、地火风，佢如是变时啊，亦读。说此经难为五难也，咁啊呢一段咧就明呢个风难啊， 咁如果常常吹风大风啊，咁亦系一种灾难嚟噶喎。话大风可以吹散万星，咁我喺夏威夷住都算好，夏威夷从来唔打风噶喎，所以我住咗几年咧，咁乜嘢佢就打风都几乎忘记啦。咁啊，但系翻翻嚟香港咧，啊又换咗一种环境啦。咁啊，旧年一年都算几次打过风。咁啊，可以讲咧，年年都会打风啊！一打风嚟，嗰啲木屋区嗰啲成间屋就吹咗去，有啲粗嘅大树咧，成棵树吹断；有啲大轮树咧，成吹翻；有啲电车啦，都吹到出咗位。咁啊，呢种咧就名为佢嘅风难啊，就叫做大风，可以吹杀万星。国土山河树木就一时灭没啊，在呢个国土里边，大风一吹，呢个山咧可以冧啊，嗰啲河水啦可以打上岸，嗰啲树咧都可以俾嗰啲风打断。我话一时之间，包括啊空前国土会冧，山河会打岸。树木会断啊，同时呢一时之间就变坏晒。个飞时大风啊，嗰啲风来嘅时候冧住，唔系依照呢个季节，该有风有风，该冇风呢就冇风，唔系咁样，就变咗失时失度啦。所以话黑风就识嘅，或者风。是红色的，那么黑风呢它一吹吹来的东西有很多黑色的沙呢跟着吹埋来，可以遮蔽这个天地，连粒不见人。如果那些赤风来吹那些赤的沙，即是红色的沙，如果清风来呢它吹那些沙呢都是清晰的。那么天风地风呢就是我们天地间我哋所感触到嘅风，有时打嚟咧就变成风灾。火风啊，有啲风啊好热嘅，好似香港都有啦。如果热到14度咁咧，真系冇风就变到热得难过啦。就有风咧，嗰啲风唔凉嘅，吹埋就咁咧，感觉都好似咧面嘅烧面嘅。咁你话几难受咧？呢就名为佢灾难啦。他说如是便是，亦独说此经是五万啦。咁啊，假如呢个国土之中呢种咁嘅情况发生时，咁啊，我哋亦都应该啦，要受持诵此经，向三宝天龙八部嘅力啊加倍，免除呢个风难。个天地国土空扬炎火动热化。草抗寒，五谷不登，土地黑炎，万姓灭尽，于是便是欲读说此经，为读难也。咁啊，呢一段就明呢个天寒啊，天寒啊，即系冇水啦，咁啊叫做旱灾。个天地国土，咁啊，我哋呢个国家土地生存于呢个地之间。例如香港，包括港九个地方啦，咁啊，不管香港以共九龙，都系一条海水啊，都系在呢天地之间去形容，咁啊叫做天地国土。啊，康阳就属于啦干旱啊，冇水啦，有水就有滋润喎。如果冇水咧，就当然冇滋润，过炎火就冻热。有好多啲大个火，因为冇水啊，你落去熄佢啊，嗰啲大火咧就自然燃，咁啊生起化土都抗旱，咁啊所有嗰啲白骨、花果、树木都受种呢个灾寒，天寒之苦，咁入谷就不登啊，所食嘅或者粟米。或者呢是白米， 或者咧番薯、豆之類，凡屬於呢個五穀所結嘅，都唔豐收。個土地就黑然啦，咁啊啲上嗰啲泥土啦，因為天寒得緊要，咁啊嗰啲地下啲乾燥，有時亂開添。佢慢性就滅盡喎。如果呢個天個天寒冇水啊，人冇水咧就會乾死啦。所以話慢性咧，由於冇水之故啊，變成要毀壞，要滅盡。佢話如是便是，讀説此經為六難啊。咁如果有世上種種天寒災象發生，大火猛燒，冇雨落，五谷不增咧，咁我哋受持讀誦人王富國波波羅蜜經求雨啦。咁所以有哋啲舊書香港常常濟水嗰陣子啊，咁佛祖亦都試過，即人王富國波野波羅蜜經咧求雨，咁希望個天咧早降甘露，使到大地啊春五谷瓜果，要讓呢個人類咧唔好咁干旱或者干死啊，使到呢个人咧受到呢个食滋润。个四方拆落侵过，内拆起，火拆、水拆、风拆、鬼拆，百姓方言都兵劫起，如是怪事啊！亦读说此经。为七难也，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讲，如果在呢个国家之内啊，佢话四方拆来侵扰呢个国家，外拆外拆都起啦，咁啊外拆咧就外边啲贼人咧，嗰啲贼佬打家劫咧，内拆咧就烦恼啊，呢个嗔恨心咧好似如同烧一样。消尽我哋呢个功德法身种种嘅功德，咁啊名为呢个内贼。现在不管系内贼或者咧系外贼，生之时火贼，咁啊火烧啊；水贼就水灾啦；风贼就系打风啦；鬼啊就嗰啲鬼嚟啦，咁啊百姓不方便啦。在國家的老百姓都要落荒，都變成了混亂，刀兵劫起，大家沒得食，有種種的災難，搶劫，因為搶劫有打鬥，有傷亡，所以說刀兵劫起。他說如是怪事，即亦讀說此經為七難。如果有這個象種種的災象來之時，就應該呢仲要受持讀咁啊，此一本《人王個波野波羅蜜經》啊，由三寶個加被以供自己呢個善力所，就可以免除種種的災難啦。咁啊，呢經文嘅意思咧，發起一個國王，你一定自己受持讀讀。人王个波野波罗蜜自利自行之后，你要讲解俾你自己国内嗰啲人听，乜嘢叫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嘅道理，咁啊使到全国嗰啲老百姓啊都系咁样受持。咁啊，如果自己唔受持，亦都唔够你自己国家嘅人去受持，咁啊嗰啲善神冇边听。佢唔安樂嘅，若果時間長咧，佢就變成有誤心，佢仲反作怪添。咁啊，所以煩惱而亡者，自己受持讀波野波羅蜜啊，亦以此波野波羅蜜妙法去教化佢國家嘅人民，使到每一個人明白甚深波野波羅蜜嘅道理，咁啊依法奉行啊。就可以遠離種種不祥的境界，消災免難。所以波野波羅蜜好似呢個大醫王所用個阿婆陀藥 凡是病人食了定得身体健康，乃是救世之良药来的。那大王是波野波罗蜜，是诸佛菩萨与一切众生心识之神本也，是一切国王之父母也，亦名神父的亦辟鬼诸，亦名如意诸，亦名富国诸，亦名地将，亦名老神王。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解释波野波罗蜜咧能够出生诸佛菩萨，好似种种嘅宝一样，能够咧使人受用无上。大王啊，是波野波罗蜜。即是所讲这一本人王富国波野罗蜜的道理，是诸佛萨一切众生心识之神本也。咁呢个心识之神本呢，心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我哋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啊，佢念念之间将我哋前七识啊所做呢个善恶业个种子，好好地啊包含起嚟，就以至将来咧就根据你一生人啊，就善多定抑或恶多而定你上升定抑或系下堕。所以话大王是波若波罗蜜多，系喺诸佛一切菩萨一切众生嘅心识神本心。就是阿赖耶识，这个识字呢就是指前的七种识，神呢就是不可思议的妙用，那就叫做神。那不管呢是识识神呢都是这个本体是事一，不过有种种字而已。那意思就是说呢，九法界的众生都有这个心，第八阿赖耶识。有色即是前的七种色，有神啊有他的神通的力量，但这个心神色啊又以咩为体呢？亦都是以这个波野波罗蜜为体，离开波野波罗蜜啊，从之处有一切法可得呢？他一切国王之父母。咁啊，呢句咧就明呢个冠照波耶保护嘅黄山，亦好似蚊啦，好似呢个父母爱护佢嘅子女一样。父母爱护自己嘅子女，可以讲咧系无微不至啊。咁啊，现在如果国王大臣佢肯咧依照呢个波耶波罗蜜嘅道理咧修。起这个叫波耶之行啊，就会妙契不生不灭的菩提果。所以这一经文呢就是明这个观照波耶，因为我这个观照波耶而这个波耶能够拥护国王，就好似什么呢？好似这个父母能够拥护他的儿女一样。咁啊，波野能护国，能护国土，所以话波野咧系好似咧呢个好一样，能够护持啊一切诸佛菩萨。佢亦名神符者，咁啊符系有种威德喎。如果某人多病，或者流年不利啊，好多人中意拜下神咧，求一个符。来到咧挂响身上保护自己，咁啊无论如何呢种心性嘅安慰啊，咁啊现在呢个波野波罗蜜亦同如同神符一样，咁佢能够护王或者护一法性嘅身，使到佢咧远离呢个邪魔，生出呢种种嘅功德啊。一切障碍不会加在他们身上，所以亦名的神符者。那么这个如意珠呢， 咁啊，相處粒如意珠啊，大鵬金翅鳥嗰啲精氣所具足啊，種種神通嘅妙用。假如世界上有人啊，誠心懇切去求呢個如意珠咧，咁啊呢珠啊都會懂得呢個人嘅心理咯。咁既然有所求啊，這個如意珠咧就會落出種種嘅眾寶，滿足呢個求嘅人心願。現在波波羅蜜亦復如家，如果有人得受持讀讀解其義理，如法而行咧，咁啊多嘢嘅妙力能扶持呢個行人，從呢個十二運中一直咧送佢上第十一法雲地啊，咁啊能滿呢個修行者嘅心願。佢話亦叫做扶國珠，咁啊多嘢能扶國土，多嘢能夠滅七難生七種福，所以多嘢是最尊最貴，是為富國土富人的粒的如意寶一樣。它亦名叫做天地鏡，鏡以照料為它的功能，任何一次物件你放到這個鏡的面都照得清清楚楚，就無所遁形。就譬如菩薩修波羅波羅蜜啦，咁啊波羅波羅蜜啦，就係、是、三寶所加嘅。咁你受持讀此波羅波羅蜜啦，咁啊呢個波羅波羅蜜妙法啦，就係像三寶嘅慈光加庇你，亦能夠咧加庇呢個國土，所以名為佢就富國珠。亦名嗰只大地鏡啊，咁啊鏡咧就能照料一切法，一切法都無不被呢個鏡咧所照。咁啊加話天地鏡咧，呢個鏡啊若天若地，佢都能照得清清楚。就譬如呢個波羅妙珠啊，世間上一切嘅依布、正布、有為法、無為法、生滅法、直列法、世間法、出世法，咁一切法咧都為呢個觀故波羅所照啊！照一切法本空故而不自障，咁啊呢種咧就名為叫做天地鏡。佢亦名龍寶神王，咁啊龍寶神王啊，龍有最大嘅威，龍咧就常常咧噴寶啊，咁啊如果龍寶神王咧，就譬如呢個龍王啊，呢個計裏邊有嗰啲寶珠，如果呢個人得到佢個計個寶珠咧，就可以享受無盡啦。佛嘅人亦復係如是，如果呢個波羅修行啊，波羅力能夠啟發自己呢個悟心，以波羅力能夠顯露自己的法性啊，功德幾大呢，所以亦名叫做龍寶神王珠啊。個佛大王變作九色花，長九丈，九色高二丈，天之燈同五丈，九玉箱，九玉根，亦作七寶已經至上，若王得行事常其前，足一步已經常方千光明，用千里內七難不起罪過不增。若王諸事作七寶像，正中七寶高座已經展至上，一一供養散花燒香，如是父母，如是弟子。咁呢一段經文咧，就係勸十六大國王應該咧係收種種供養，供養呢一本《人王富波羅波羅蜜經》，亦都係話供養所有一切波羅嘅妙法。 得佛祖大王应作九色花向九神，九色花高而上。咁啊，九个花呢，咁我哋通常讲啊，就红花就叫做宝盖啊。咁啊，宝盖咧系圆嘅，呢、这个红咧亦系圆嘅，但系花咧扁扁地嘅，一条都长长地。咁啊，里边咧写到嗰啲佛经或者系佛帝。咁啊，始终话佛告大王应作九色花。咁啊，呢个花咧九种颜色，长得九丈、哦，咁啊有得九丈咁长。咁啊，色又系九，长嘅亦系九啊。呢个九字系表示乜呢？就表示呢个九有生，例如欲界五趣集的居地。咁啊，呢个天上嘅色界呢，就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无色界呢，就有四空天。咁啊，呢个三界九有嘅众生，佢能够修呢个般若妙法，建立呢个般若嘅法同啊，可以超出九界众生嘅生死，所以名为叫做九。呢花呢系九种色，长呢五色、哦。咁啊，九色嘅花表乜嘢咧？花就系咧，表呢个清洁之恩，花最清洁嘅。咁啊，表呢个修清净之恩。咁啊，将来就可以得到呢个清净嘅果。个天之灯高五丈者，咁啊一千个大灯啊，高度咧有五丈，就表示呢个十时功德，以呢个波罗智故啊，辗转相知，成为佢哋千智慧。咁啊，佢哋千智灯高五丈咧，就表示啊呢个波耶嘅智慧啊。能够遍照一个五道的众生，所谓人天、地狱、饿鬼、畜生，佛的智慧光啊，遍照这个五道的众生啊，使个五道的众生蒙佛光普照，都得来这个三道，叫做人天啊，那种的苦恼。九欲，九欲根。咁咪有九个肉箱，第九条嘅肉筋都系用肉造成嘅。咁咪肉呢就清净咧，无瑕疵喎，就表示呢个九有嘅众生以呢个清净心咧为再度嘅法器，以呢个清净心先至可以了解呢个清净佛果。佢亦作宝案啊，自经常者。我们这两句经文呢，就是说这个七方便人，就是五尘心总上面、别上面、暖直忍世第一，这个七方便人呢，以文字波野通埋这个观照波野，以这两种波野啊平等收集，就能进入平等的相妙理。所以这个七宝案这个七字呢，就代表这个七方便人以这个七宝案放响这个经上边，就等于呢七种的方便人以这个文字贯照两种波野呢，而能够妙契啊清净实相的道理。他说若我行事常于其前啊，咁如果呢个大王将要出行啦，咁啊啲经书啊，点样安置佢咧？就一定咧要将佢行前，我哋行路嗰阵时捧住嗰部经啊，能够将到部经啦，礼到个背后，一定咧要响呢个前，要两只手咧捧住个部经啦，好好地部经咧向前，自己咧系跟住。后边咁啊，所以法师经啊，如果有侍者嘅话咧，咁啊两个侍者咧，法师就先行，密师就喺中间行， 侍者咧就先行，咁啊侍者捧住呢个经架行先啦，咁啊表示对话咧尊敬望，同时顺住呢个次序咧亦都好啱。咁啊呢个捧经啊响经侍者，佢一出到个佛典讲经嘅地方，一举啦，咁啊将呢个经架嗰啲经啊就放上呢个法座啦。咁啊第二咧。个法师到了嘛，起到中间咧就问讯，咁问讯啊出位啊起步去上，咁啊一离开上香啦，最后呢个侍者捧个具，咁啊同个开具咯，啊等个具开好啦，咁啊连呢个捧经嘅侍者啊一齐企响两边，咁啊呢个法师咧咁啊企响中间拜佛啦，咁啊一举一动咧都有咧佢呢个次序噶。所以我哋呢个经书一定咧要尊敬，唔好放响呢个唔干净嘅地方，以共咧要将佢放到咧系高高地。所以话若王行事常于其中，要将呢一部经尊行，表示对法尊敬。亦是表这个国王呢出行的时候啊，以这个时间呢来供养法宝。他说足一法宝自己常放千光，令千里来七难都不起，罪过不生。那么既然这个王尘的时候啊，以这个波野妙经为前道去先行，那么国王的跟住啊，咁佢行咗，即使系一百步，但系呢部经咧，常常都放呢个波野嘅智光，而呢个波野智光能够遍照啊一千里嘅内物，使到在呢个千里之内咧，七难都不起，罪过都不生啊，就以表咧我哋嘅国王或者人民啊，或者学佛嘅弟子。对波野妙法尊敬，咁啊做咧呢个好嘅殊胜功德，免除一切嘅诸难，可以灭除一切嘅业障。佢若王诸事作七宝像，像系七宝高，以经典事上日日供养，散花烧香，都如是父母，如是弟子。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讲呢个国王出行咗之后啊，佢要安住嘅时候，点样嚟到供养呢一部经咧？佢话若王住时，咁佢住下嚟，整七宝像啊，用呢个七宝咧，做成一幅像布，像中七宝高座。咁啊，呢个像当中咧，用呢个七宝做一个法座。以经典至上，问呢个波野波罗蜜多经典啊，就放在呢个七宝高座嘅上边。佢日日讲，咁啊，你一日唔起行住下嚟，你日日呢都要供养，你日日呢都要散花，都要烧香，对住嗰啲经典啊，以抗侍奉父母啊。亦都如同侍奉呢个帝释天一样咁尊敬，所以《金刚经》里边讲啊，若是有呢一部经嘅地方咧，就即为我佛。话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啊，但系有《金刚经》嘅地方，就必须有佛。若尊重帝释，咁啊，你对住个经典咧，你尊敬嗰啲经典。好似尊敬佛一样，如同咧行自己嘅弟子礼去尊敬佛一样。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啦。咁我哋出门啊，咁或者读经，又或者如我早日所讲啊，三具足，每一个出家人应该咧就依照呢个戒律啦。你即使唔用，你要三依具足。五衣七衣，咁啊呢个大衣啦，或者你又唔系当大主持，系亦唔当法师， 你可以不做这个红色的，你做咖啡色啊，我都有啊，就是原来发色都有啊，我就平时不工作，好像上班啊，过堂啊，不可以搭件大衣啊，那就黑色啊，或者是咖啡色啊，你要知啊，底下是五衣，中间是七衣，上层呢是大衣，那就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啊，住下来啦，你将三件放在台上，尊尊敬敬，然后叩头顶礼呢，就好似常常啊，亲近佛一样，问呢三件衣代佛。咁啊，除咗三衣之外啊，嗰啲佛宝啊、经典亦系一样。你如果好啲请一部经啊，你又干干净净、尊敬敬，你去到边，我就放喺呢个当中，嚟到咧合掌，对住佢念经，如同对住佛一样。所以刚才这一段经文、啊、里面的意思呢，就最重要的花香就是外表供养，最重要的就是虔诚、啊、你要对这个法要尊敬，行路之时这部经要先行，如果坐低之时住下来的时候，这经要放到高高。假如我一个学佛的人对于佛所说的法宝有尊敬，就亦都如同是尊敬佛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我们差不多讲完了，以前这么多人所讲的都赞叹这部经有什么什么好处，值得我们去尊敬吗？还要依受行，咁我哋应该咧对呢一本经啊，就好好地啦，来到尊敬，以表我哋咧对佛嘅虔诚。咁啊，然后咧龙天拥护我哋。